是我这一生最美的意外，只要你能勇敢跟我来，天边的云彩为我们盛开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的未来？如果有人羡慕你也不必奇怪，我给你的爱世上最厉害。不要再犹豫，不要再等待，想来想去青春已经不在，屌丝的爱你要明白，我又不是你的那个高富帅，屌丝的爱有时候也无奈，我喜欢的不爱我总和我说拜拜，屌丝的爱其实也精彩，在你最伤心的时候给你 surprise， 屌丝的爱又带你就来，我的微博只关注你一个女孩， 不要说我很失败，怪老妈生得很无奈，有理想不学坏，做人一直很实在，你难过有我在，回到家里为你烧菜，赚五毛花一块，每天买花给你带，下班带你去兜风，自行车骑着也很帅，如果你还有不满足，但这就是屌丝能给你的爱。有时候也无奈，我喜欢的不爱我总和我说拜拜，屌丝的爱其实也精彩，在你最伤心的时候给你 surprise， 屌丝的爱又带你就来，我的微博只关注你一个。 Sorry. 在那个路灯的下面，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，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。哦哦， 嘿，小姑娘哭得多悲伤，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，她不知道该到哪里去。 哦哦，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？我会带带你回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里。哦哦，不要不要悲伤，哦不要不要哭泣，哦在这夜里我会带带你回去。哦哦，不要不要悲伤，哦不要不要哭泣，哦在这夜里我会带你带你回去。 嘿，在那个路灯的下面，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，也不知道她从里来。哦哦， 嘿，小姑娘哭得多悲伤，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，也不知道她从哪里去。 哦哦，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？我会带带你回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。 哦哦，不要不要悲伤，哦不要不要哭泣，哦在这夜里我会带带你回去。哦哦，不要不要悲伤，哦不要不要哭泣，哦在这夜里我会带你带你回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你的家在哪里？我会带你带你回去。亲爱的小妹妹，请你不要不要哭泣，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你的心。